尼日利亚全国揭秘称金正着转研究委员会网站近日登载了文章，美国要撤销时代错误的敌视朝鲜政策。